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过咗2016年啦，咁啊2017年第一集嘅 AKB 嘉年华啦，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人丁单薄啲啦，咁啊得两个啫，咁啊就是、我阿 K 同埋阿 我 Henry， 系啦，咁啊得我哋两个啫，系啦，冇办法啦，因为阿添哥佢另外有啲嘢要搞，咁啊过唔到嚟啦。咁嗱，大家都记唔记得啦？咁我哋上一集就曾经提及过啦，咁啊年尾最后一集，咁啊就有个预告嘅，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AKB。2017年的成人禮啦，還有拉布蛋主演的舞台劇《羅德島戰記》《灰色魔女》咁啊，講呢兩樣之前啦，咁我哋就講一講年尾一少少一啲活動先啦。 好啊。 咁嗱，我哋上次錄完咗啦，12月18日啦，咁第二日就係12月19日啦嘛。 係。 咁就係 AKB 喺香港嘅握手會啦。 啱。 咁啊，當日就係三位 member 就喺荃灣紅貓酒店啦，即係悦來酒店啦。 係悦來酒店。 咁啊，開一個握手會嘅，咁就講翻少少花絮先啦。 好。 大致上嗰啲講啲唱嗰啲咩歌啊，活動流程嗰啲我哋唔講啦。咁我哋就講下三位 member 嘅握手會對應啦，好唔好 ？OK， 唔錯。OK， 好，你講先。 Henry， 我講先。 你先 ，OK， 好。咁樣我就握咗阿川谷沙子、阿沙雅雅同埋阿羽山俊香。 係啦。 咁其實我覺得佢哋 OK 嘅對應都，其實我同你都覺得有少意外咧。沙雅雅喺香港咧個人氣都幾高。最後尾即係散場，應該係最後尾係沙雅雅散場 走， 係再正正走。咁我就同阿沙雅講，咁我就衰啲嘅，我同佢講，我話我有睇雜誌，我話覺得你啲 pose 咧好 sexy， 咁我叫佢雜誌嗰度揀筆地啦咁樣，跟住就其實於山張槍我就因為我今年我今年啦2017年啦，咁我今年六月咧我有抽嗰啲合照券嘅，諗住六月會過去見阿於山張槍，跟住我同你講話來年即係今年啦，咁我六月咧會過去同你合照嘅。跟住佢話空多啲咁話係空多啲，跟住我話到時會再見嘅，咁樣叫佢加油啦，咁樣係咯。 咁我諗你應該俾阿 Comi 電到咩窿咩窿，我諗你應該，因為我記得咧喺握完手之後咧，跟住我同你 keep 曬吹水嘅時候咧，你條友一定真腳軟啊，係咪先？ 都有啲腳軟嘅，大哥。咁我於真真，我上年我冇同佢合照嘅。再前一年我就有同佢合照嘅。其實我覺得佢個對應係 OK 嘅。其實我講翻好耐以前歷史啊，咁我其實於新張香港時仲係研究新個階段咧，咁我都會有去亞洲會，咁啱佢隔離條隊就係佢，咁我呃另外一個啦，唔講邊個啦，咁我見佢對應其實非常之好嘅，咁我覺得啊呢個妹仔都幾好對應喎，咁啲飯係咁調係咁調都應該調唔少啦，咁我跟住啊有一次咁我合照再前一年合照，我就揾佢下試合照咯，啊其實都真係調嘅。不過因為今年即係因為上一年就冇粒，我就敷啦，太敷啦，咁我就冇諗住再揾合照。咁我今年就都 OK 喎，有啲位可以試下佢嘅，咁我咪揾一部去同佢合照啦。因為我諗住六月始終我都係諗住睇埋總選嘅，所以到時合照完都合照嗰陣時同佢講話總選加把掉咯。 OK。 好，跟住阿琪你讲。 咁嗰日啦就12月19日啦。咁三个 member 我都有压嘅。咁而另外三个 member 原来个销售额都相差阿 Comi 同埋阿 Saya 咧个销售额就相差唔系好远嘅啫，十张咋啫。咁但系问题阿 Tomo 咧，阿十梦咧又同阿 Comi 嘅嗰个相差成100张咁多。 系啊。销 售额咁啊，另外阿沙雅系都话 copy 十张噶，因为我系最后嗰个度，所以我好清楚。咁你见沙雅系176张，copy 系166张，阿十木系得166张啫。 哦， 嗰阵时 哇，啲咁少啊， 争好， 争好远， 争有八张。 唔系，可能后加都有啲嘅，同埋咧，我觉得咧，佢有啲抌波中咧，所以佢即系大家走嘅个位置咧，都唔系太争得太远嘅。 系啦。咁我三個 member 都啱啦。咁其實本來嗰日咧，我就好開心咁，好興奮咁樣嘅。但發生咗啲事咧，搞到我今日完全係冇曬 mood 嘅。 咩事咧？ 陣間再講啦。 好。 咁嗱，咁三因為由於冇曬 mood 嘅關係，咁所以三個 member 咁阿 Comi 咧，我就變咗唔過電。阿 Saya 都變得好普通，反而咧 阿十夢咧，因為食夢人少啊，時間長啊，我呃佢，我諗我起碼呃咗14秒。 嗯。 咁同好普通都咁傾下偈啦，咁雖然有啲人問普通，但係問佢都好耐心聽我講嘅，咁發覺唔錯嘅，對應幾好，咁即係講呢一句係有翻啲理由嘅，一句好我好耐心聽你講。 嗯嗯嗯。 咁我覺得佢若有咁高票數個飯，嗰票數其實都一個唔。都唔出奇嘅，系啦，咁但系至于发生咩事啦，咁啊晏啲再讲啦。 哦， 不过在我嗰日嘅表现嚟讲咧，我就会觉得阿十梦嘅表现系比较好嗰个咯。 嗯， 咁啊，跟住就讲咁啊，咁另外就再讲下第二啲嘢啦。嗱，咁跟住嗰啲红白嗰啲我哋唔讲啦，咁啊嗰啲我哋 红白系咯，大家应该都睇咗噶啦， 睇晒噶啦，我哋费事讲啦，而家有机会先分析下啦， 分析下 系啦，咁嗱。咁跟住我哋嗰个活动就对应圣诞嘅啦，握手会嗰度，握手会之后跟住新年啦， 新年啦，系啊， 咁新年之后咁新年年假啲好多咩物去咗游浮， 系啊系啊，首先讲下喺边啊麻友啦，我记得好似喺新年嗰段时间就嚟咗香港，唔系其实我睇翻嚟嘅消息就唔止去玩嘅。佢原來仲有個任務要做嘅，咁首先我收到個消息咧，就佢已經去咗迪士尼玩啦， 香港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玩啦。咁玩完之後，其實夜晚咧應該係有個活動咧，我係睇到有人爆張相出嚟嘅，其實應該係某間公司請咗佢，可能做啲 annual dinner 活動，佢可能做嘉賓咁樣咯。 Okay. 所以其實佢唔係嚟香港齋玩咯，其實佢就有活動係要參加，但係嗰個應該係內部活動，所以後尾張相俾人 delete 咗之後就大家可能只係以為佢喺迪士尼玩咯。 OK， 咁啊，因為早幾個月亦都有影到麻友喺上海迪士尼出現啦，咁又可能都係同一個原因添啦，我都相信。 我就覺得上海迪士尼嗰個咧就應該係做公關活動嘅。因為睇到那個麻友咧係有化曬妝同埋特登俾工場影相嘅， 係啦。 咁香港迪士尼呢個咧真係係素顏嘅，所以咧其實你睇到啲相咧，其實都你見佢戴曬口罩啊，啲個眼神冇乜精神咁樣嘅。咁所以那個 moment 就你會覺得佢應該真係嚟玩嘅， 係啦。 但另外那個活動咧，因為我睇到嗰張相咧，其實咧就因為得背脊啊，所以咧就。只是说他可能夜晚就出席了个类似某公司的 annual dinner 活动。 可能啦。咁啊，另外除咗麻友之外啦，咁啊，原来咧阿赖田亦都有四位 member， 系咪四位定五位啊？ 五位 member 嚟咗香港喎。 佢哋嗰五位 member 其实就系西瓜 team 啊，佢哋嗰度所谓系啊，因为西赖啊嘛， 西 赖西赖所组成嘅军团嚟噶嘛。咁最主要系西赖啦，跟住就伊藤 伊藤萬里華， 唔係萬里華，嗰個竹象棋嗰個二期生嚟嘅， 賴田嗰啲， 你唔係好熟。 賴田唔係，如果係 Kelvin 喺度，就 Kelvin 就咪熟啦。 係啊 ，Kelvin 就比較熟啦。咁其他嗰啲都係比較次一等嘅 member 咯。係啊，佢哋嚟咗都即係佢哋就睇落去應該係玩嘅，主要都 係。舊年就係阿隊長啦，英姐嚟香港玩啦。 係啊，嗰個就嗰個比較秘密少少。 系啦， 系啊，应该嚟香港玩，佢都系最后尾嗰日咁啱得咁巧，飞机撞住我有个 friend 睇咁啱喺机场续报到佢啫。系啊， 我怀疑我今次咧七日嚟香港时，我可能见到佢，因为我唔肯定啊。嗱，因为我记得我系1月2号，唔会好似系1月2号，唔知2号定3号咧。我喺因为我做喺中环嗰头附近出现咧。咁我喺嗰、那個威靈頓街附近咧，咁見到有幾個日本女仔咧喺度出緊水嘅，咁咁啱又好似四五個人咧，有一個女仔咧同阿西七件衫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問題我唔肯定係佢咯，所以我懷疑我可能係見到佢哋噶，但係問題我因為但冇理由啊，佢係著住咁嘅衫，同埋都係幾個日本女仔，我冇理由喺度眼睇佢哋噶嘛，即係我只可以 timing 咁啱同埋見。timing 可能是見到我哋咯， 應該係嚟過中環，因為我見佢有張相係應該去咗石板街嗰頭影嘅， 所以我估唔系咁啊，我睇到张相，我咩初头我唔肯，初头我唔知噶，我见到几个日本女仔咁吹下水咁，我见行掂过啦，因为我就见到佢哋背影啫嘛。咁、但系问题后屘睇翻啲相咧，咁附近有食板街嗰头咧、所以我开始怀疑我系咪见到佢哋咧？咁加上见到阿西野出嚟嗰件衣装好 soft 噶吓噶嘛，咁我怀疑会唔会我真系见到佢哋咧？咁样 系啊，有机会唔出奇嘅。佢哋、其实去咗都好多地方，我见到又去咗迪士尼啊。咁又去咗上山頂啊，支持咗又 山頂必去噶啦， 系咁啊，梗系必去啦。咁另外最特別就去咗布蘭街度影相，跟因為可能嗰個地方係有啲特色嘅，咁你 人街嗰頭啦，係咯，中嗰啲地方。 咁 Mamba 嗰方面咧，除咗阿西七奈之外，係啊，就伊藤純奈， 哦，伊藤純奈， 係啦，跟伊藤卡莉，咁就阿、川口洋菜同埋阿優蛋。齐藤优里，系、啦，加埋七二七礼就五个就过咗嚟香港玩啦。所以佢都见佢有去咗嗱食，有去太昌食蛋挞啦，跟住又去食咗粥啊，或者食咗点心咯。 太昌咁，太昌应该系中环嗰头附近食噶咯。 系啦，应该系太昌嘅嗰间嘢，肯定系太昌 附近啦。 中环附可能系中环附近啦，因为我见到张相都系有个蛋挞咁好大个蛋挞咁张相。 因为中环嗰头有系咪百花街啊？嗰头有间太昌饼街噶嘛？ 系系嗰度系，咁可能系咁啱。 可能真系见到都唔出奇，可能。 唔系佢可能系。你可能真系可能会喺中环，因为佢哋应该我哋估计咧，通常啲日本假期咧，通常都系正日佢哋可能有嘢做，咁可能第二日就会出发，咁、可能去玩两三嘢或者三样嘢咯，咁、其实都 OK 嘅。如果你计香港嘅玩法，咁其实两三嘢对佢嚟讲短 trip OK 啊，玩咗几日 OK， 可能不过可惜。即系冇乜饭可以撞到佢，啲人啲饭都系全部睇晒佢 blog 咧，先知道佢原来嚟香港。 呢度有个疑似撞到嘅咯，呢度有个 疑似咯，系啦。其实仲有一个 member 去都系奶团嗰边 member 去咗，不过去咗台湾咯。 啊， 系啊，嗰个就叫做阿山崎绫奈。 嗯， 不过佢除咗去咗玩，去咗台湾玩之外咧，佢其实咧仲帮杂志咧影咗啲应该辑相嘅，可能我迟啲可能会有啲杂志会出。会出佢喺台湾玩嘅相嘅， 即系寓工作于娱乐啦。 系啊，寓工作于娱乐咯。 系啦， 系啊。 咁啊，讲完过年嗰啲旅行嘢啦，咁啊，讲下一啲咁啊，去翻我哋上次个预告咯。 嗯，我讲。 咁啊，就系2017年成人礼 AKB 成人礼啦。咁、其实初头咧，我预计咧，因为我印象中咧，奶团个成人礼咧系做 AKB 日嘅。所以咧，我本嚟咧，我谂住系星期日晚咧搭凌晨机咧，星期日朝头早到咧，跟住喺是但咧搵地方食完早餐之后，谂住赖木神社报我哋嘅。 哦，结果 点知咧， 再做多日， 再做多日喺礼拜六就做咗。 系啊，真可惜。 系啊，咁啊，所以就变咗就 无缘咯， 无缘啦。咁不过唔紧要啦，反正好疑似撞到西就算啦，唔紧要啦。 算啦，呢啲你撞到，疑似撞到都开心嘅。 咁啊嗱，我今次就系去咗AKB 成人礼嗰时啦， 神功神社啊， 神功神社。系今次个环境系非常之恶劣噶。咁、我即系同大家讲翻句咧，如果下次大家冇准备嘅话，真系千祈唔好去，因为我今次嘅时候咧，我几乎晕咗喺神功神社。 咁大镬？ 你讲翻你个过程先。星期日下昼开始咧，咁、东京开始落雨，咁、因为天文台又话咧落到最少落到听朝早五点钟先至会停雨嘅、但系问题系冇停过，就七点都冇停过，系叫做 Mamba 喺出嚟嗰个系神殿神喺出嚟嗰阵时咧，先稍微停一停雨， 喺佢休息个地方行去神社嗰度啊嘛， 都仲落紧微微雨噶。我嗰日因为我其实之前听过啲饭讲咧，若果你去嘅话，你最好就晏昼四点钟，嗰阵时开始去报就差唔多啦。因为食过咗四点钟之后咧，开始有其他饭嚟到咧，咁你个靓位就冇晒噶啦。 唔系晏昼四点啊，之后到 晏昼四点啊， 第即系嗰日 星期日晚四点啊，同我讲之后一晚四点钟你去嗰度，你差唔多嘅时候报定差唔多噶啦，有人同我讲过。咁、但系我又冇咩啦，咁但系问题因为我会落，因为落雨嘅关系啦，所以我估应该都唔会有啲咁多人嘅。后屘咧，跟住我十一点钟去咧，夜晚十一点钟去咧，你有睇我直播噶啦？ 我有睇。 咁去到嗰阵时咧，我发觉咧，原来系同嗰度啲饭倾过咧，原来系佢哋之前已经散咗水噶啦。即系话其实佢哋原来有啲人已经照够喺四点钟嘅时间等，但因为啲天气恶劣不停咁落嘅关系咧，咁跟住就同啲人讲散啦，凌晨四点钟先好再集合。咁我都 听佢讲啦。咁、我就翻咗去酒店，我即刻执嘢冲一冲个凉，跟住黑一阵啦。点知一黑就六，就差唔多六点咗，差唔多 出事啦。 咁我就梗系一支箭咁，我即刻我连牙都冇刷，我就起个，我就即刻起身着件衫，跟住攞埋个手机嗰啲咧，我即刻冲去。我连个尿袋，我攞咗个尿袋入面多条线啊！ 系咁大喎，咁你下次买尿袋要买埋条线，唔系即系攞埋条线，即系包埋条线嗰只。 系啦，咁我去到之后啦，咁去到神，我一直头咧，我一出酒店啦，我住上嘢嘅啫嘛。咁我谂住冲过去搭地铁啦，咁楼下阿妈有的士 ，taxi 唔该，顺利顺社。咁我唔系，不过佢嚟近唔会点样收我钱嘅嗰啲 继续。唔会跳， 冇跳票。咁我就神前神社之后咧，咁去到咁入到去啦，门口已经成扎人噶啦。咁我就睇下咁因为佢三栋，佢门口隔篱系另外一道门咧，俾嗰啲停车场车出入噶嘛。咁我喺嗰边入去啦，都仲算叫做搵到少少位。咁入到入边，咁我嗰度我后屘整咗幅相俾大家睇下啦。咁你应该有睇我 Facebook 嗰度，喺群组 Facebook 都见到。 我见到 好多啲人担晒遮啊，成嗰啲。咁我喺嗱，因为我隔篱咗后咧，有啲人讲普通话有成嘅，有日本人有，我唔知台湾人定大陆人啦。 都有嘅，我估，因为我见到我有几个 A K B 饭嗰啲 friend 咧，都有去神田神社。我应该我相信你可能未必认得，但我肯定有几个。你可能撞唔啱啫。 我喺嗰边咧，啱啱我睇到 Facebook 咧，有条友咧炮鸠人哋咧，话做直播同埋影偷拍嗰啲成咧。嗱，我唔知嗰条系咪讲紧我啦。喂，但系问题我澄清一样嘢先。我影相嘅时候咧，我对住个神社嘅，系有多啲人嘅遮嘅啫。是不是喂，咁如果呢个都叫偷拍嘅话，得 OK， 我冇嘢讲。 唔 系，但系问题我见到你个 Facebook 入面，你都好似有幅咁嘅相，系咪先？咁即系如果我偷拍就偷拍啦。咁另外我第二幅相咧，我系问过人哋古殿丽和啲饭可唔可以影，我先至影嘅啫嘛，我冇偷拍噶，系咪先？咁呢个都呢个我冇偷拍啦。唔系直播我有做嘅，喂嗱，因为佢话有人做直播啊嘛，但问因为以我所知，除咗我之外咧，我搵唔到人做直播咯。 唔知啊，呢啲直播嘢好难讲嘅。不过你做直播都系嗰，你都系嗰日夜晚成十一点钟去做。 唔系，我朝头早我七六点零钟我做过两次嘅。咁但系嗰段时间系我系影唔到咩版影成嘅，我只不过系对开咗直播对住个 mon 喺度吹 app 几句嘅啫。你睇翻群组嗰边应该会见到噶啦。咁问题我冇影到咩版冇成嘅，但系问题条友就话有人staff讲咗嗰啲举晒牌嘅时候咧，啲 staff 举牌之前我已经冇影到直播，我已经冇睇到直播噶啦。系咪先？阿木下百花出嚟嗰阵时候，我话做西周嗰阵时候，我都系冇影过相，我就见到嘅咋，咩先写翻出嚟嘅咋？我即系我唔知佢系咪讲紧我定，我唔知佢一炮晒讲晒所有人咧，定咩定系讲我啦？ 因为我就咁样嘅嗱，如果你讲百花嗰、那个着西装嗰个咧，就我知你钢铁啊嘛，但系个问题我就唔知啦，我就见到有一张 Twitter 相系流出出嚟嘅，就见到阿百花着咗嗰件所谓铁路服嘅，嗰个应该系偷拍嘅啦，那个肯定。因为我就见佢首先系松咗毛啦，第二应该系放大咗张相嘅，咁应该我唔知系咪讲紧另外一啲人咯。 我唔知啦，因为 算啦，有啲嘢我觉得就可能你就可能要避一避嫌咯。有时啲嘢即系如果做直播就可能唔好喺嗰段时间做咯。不过 啲 man 摆出嚟嘅时候，我梗系停晒，即系只不过听到有啲声，咁巴士到咗我就做一阵，跟住喺去到嗰阵时，咁我担紧职嗰阵时候，我先做一阵啫嘛，冇噶啦。 算啦，我觉得就避嫌比较好嘅呢啲嘢，即系你去到可能去到神社，因为其实日本嗰方面咧，即系做呢啲咁嘅直播嗰啲行为咧，其实应该都尽量避免咯，因为佢始终咧，你其实你睇日本电视台咧，好多时咧，就算拍外景咧，佢啲即系见到即系除咗个主角之外咧，其余嗰啲都会帮佢打格仔，话松咗蒙职蒙咗佢，所以佢对私隐嗰方面系比较着迹嘅。所以咧就可能大家如果你做即系谂住做直播之类嘅咧，就可能避一避咯，即系唔好影到啲陌生人咯。 我咩噶啦？我根本上系得个背面啫嘛。 系啊，算啦，呢啲都系我觉得避一避会好啲嘅。 Okay, 下次先啦。 系啦， 不如讲翻个现场个情况点样？ 咁啊，现场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啦，嗰日落雨又成咁样，又落雨又冻又成啦，又逼又成啦。咁其实都本身大家都已经唔系话叫好受噶啦，感觉都。咁我嗰阵时咧，我等紧啲 man 包嘅时候咧，我唔知条日本，我前面嗰条日本仔咧，我唔知突然间发咩神经咯，可能我唔小心撞到佢啦，定点样啦，佢一嘢入嚟拍烂咗我把遮， 拍烂咗佢把遮咁穿， 即系我把遮咧，我咁样噶嘛，我可能唔系，可能我就系我喺Facebook 嗰边做倾紧偈啊，或者成嘅时候咧，我唔小心整到佢成啦，佢一夜唔出声，一夜咁屈烂我把遮嗰个架嗰个位。 哦 我心谂喂。我心谂，哥仔你冇嘢啊嘛，我整到你就出声咯。 嗯、 不过费事我唔同佢嘈，喂大佬，我见 man 把啫，我又唔系同佢，我唔系斗气， 啱啊， 系咪先？喂，讲真嗰系啦，喂，咁讲真嗰句，你唔使咁啊嘛。咁嗱，因为跟住系咪有啲见到好多嗰啲咩嘅？ 嗯 嗱，因为平时神田神社出边咧，成日礼完咗之后，系咪出边啲 man 把喺企出嚟同啲俾啲记者 影相 嘅？因为嗰日落雨，咁啲 man 把咧就系、是、喺嗰度绕场一周之后咧，跟、住直接去神田会馆嗰边就咩啦？ 就喺入边影。 系啦，就喺入边嗰度做访问造成啦。咁喺神田会，咁啲 man 把入咗神田会馆之后咧，咁我就去咗神田神社祈福之后咧，跟住我就去咗神田会馆出边等嘅，有 man 把出嚟嘅。系跟住之后咧，系我等咗成两三个钟头咧。keep 住落雨噶，不停有风吹噶，跟住嗰两个三嗰两个零钟头之后咧，咁喺度同啲日本饭吹下水啊嗰啲剩咧，咁佢话其实今年系好奇啊，今年呢个情况系、因为往年其实都只系有风冇雨冇剩咁，都中雨、都叫我保住啊嘛，但因为今年系落雨嘅关系咧，所以系变咗成件事系非常之辛苦啊。 啱、 有我嗰阵时咧有个同我个饭倾紧偈咧，佢嗰条友系佢系成龙个饭嚟，佢 AKB 饭，即系佢系成龙饭嚟噶，成龙饭嚟嘅，系啊。咁啊，吹咗几句啦，咁后屘咁过咗三个钟头左右啦，啲巴士咧就驶出嚟，咁咁啱挡住咗我个位，咁我睇唔到啦。咁但系问题后面啲人开始起哄啦，不断向前拱啦，不断咁向前拱，我已经俾人喺，我已经由第一行，我已经俾人逼咗去第二行噶啦。咁跟住系后屘啲 man 把，应该 HKD 应该净系啲 HKD man 把出嚟嘅啫，因为我睇唔到前面剩嗰啲啦。咁出咗嚟，咁上咗巴士，咁啊開住開窗，咁同大家揮下手先啦。咁啊趕住講咁 say 咁 say hi 咁拜拜啦。跟住架車就走啦。咁第二架巴士埋位。第二架巴士一埋位之後咧，後面班友一次個擁曬上嚟，我成個人我幾乎俾人擁跌。我跟住逼咗喺後面， 好惡劣喎呢個， 係圍住曬成架巴士噶。 哇！個巴士唔係走唔到。 走唔到個巴士，唔係個巴士等人上，要等啲咩馬上車啊嘛。 啊 但係問題嗰陣時連嗰啲 US 係咪 USJ 啊嗰啲？ OGS 都撳唔住個場，我你可想而知嘅情況幾混亂啦、 啊。咁真係好混亂喎。 係混亂噶， 唔怪之係和其喺 Twitter 度後屘都寫咗段嘢，叫可能話要取消來年嗰啲成人禮嘅觀賞咯。 唔係因為後面發生啲咩情況，我唔清楚嘅、因為我人喺前面噶嘛。咁、但係問題若果真係有咩，我可能係有人阿神喺神社各方面向和旗炸旗炸營嘅啫。後面嗰扎，但係問題前面嗰扎咧，就係嗰啲 SUJ 咁同阿邊個啲講翻啫。因為你突然之間咩架車喺埋一位之後，你成班人湧曬上去咁圍住個巴士喎。我見到後面個私家車嗰條友擘曬口。擘曬大，唔係得擘大得個窿啊！哇，咁混亂唔係啊嘛，嗰樣咁嘅神情啊！咁所以你話我成件事，我嗰陣時我驚咁情況啊，得啦，唔好啦，我走啦，我明哲保身，我走人先得，唔關我事啊！咪加上嗱，呢個其他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就係、是、我嗰陣時已經頭暈啦，我開始嘅，我朝頭早我 你冇食嘢啊嘛， 冇食過嘢，我記得我連水都冇飲過啊，我就咁企喺度等咗成四五個鐘頭啊，跟住又落雨又風吹咧， 係啊，好難頂啊，大哥，真係辛苦到即係暈都唔出奇， 衰啲講句飢寒交迫啊，我直頭可以同你講，所以所以我嗰陣時開始我走啦，大佬，我頂唔順啦，所以我第一時間我衝咗落去下面咧買杯神酒之後咧，跟住去咗廁所洗一洗個面咧，跟住先去咖啡嗰邊整碗熱湯啊，即係 我知 話嗰個熱湯係。系啦，咁晏少少会睇下会唔会做个食 平嗰阵会做讲。 系啦，咁嗰阵时，跟住后屘下面后屘上面点嘅情况我就唔清楚啦。咁但系问题，若果阿胡岳奇先生就话下次可能唔俾你哋咁做咧，系有原因嘅。仲有咧，嗱，嗰一句就系、是、嗰班人咧，未必系大陆，净系得大陆人咋，或者系头咩？因为现场系有讲普通话人嘅，但系问题你可唔可以话佢系大陆人呢？嗱，我唔肯定，因为大陆同台湾都讲普通话嘅，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前排嗰扎咧，九成系日本人嚟噶，咁你话咁问题系讲真系连日本人本身都自己咁混乱咧，咁我唔觉得胡岳奇先生话可能出年唔俾你睇都唔系问咩噶，因为好多人我见到出边就好多人个评价就系、是、话，又系某国人士啦嗰啲成咧，唔系系有嘅，但系问题、前面喺我现场我见到就系、是。在前面班日本人已经失了控了，你唔好即系我成件事觉得你唔好话将成件事怪晒就系俾深圳荷叶不过班人先咯，因为虽然佢哋出咗名系有好多唔守秩序嘅成果声，咁但系问题喺现场我睇到嘅就系、是、日本人本身自己受先咯。 系，其实我都点样咧？我就喺 Twitter 度，我就 follow 讲有啲嗰啲饭嘅。 有啲類似犯轉貼嘅相嘅。咁其實某程度上我見到嘅情況都其實唔會係強國人所為咯。我覺得係有啲日本年輕嗰啲犯咧唔守秩序啊，諸如此類。我見過有啲人咧就企坐喺神社嗰啲。嗰啲叫做 假石， 唔系假石就企喺度，企喺度嘅啦。咁有啲系坐咗喺，直情 exit 嚟坐咗喺神社外边，即系有啲围栏啊，或者系企直情 exit 嚟坐咗喺嗰个埋物反，即系佢哋神社会有啲埋嘅嗰啲 护身符 嗰啲系啊，嗰个位置咯。因为嗰阵时未开啊嘛，嗰啲护身符嗰啲位置，咁可能见佢可能会啊成日就坐咗上去咯。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行为咧，其实系我觉得即系冇自律性咯。对，可能系年轻一代嗰啲犯咧个自律性比较低，所以咧就出现咗啲咁嘅情况。难怪和奇都话，唉，今年真系好糟糕。 系啊，都系嗰句啦。咁唔好话就系以自己固有印象去批评其他人先啦，因为我现场睇到嘅就系咁嘅情况咯。仲有一样嘢就系，如果大家出年真系谂住去睇成人嚟咧，做好准备先，因为啊唔系出年我都会去睇嘅，我系噶。咁但系问题我，因为我今次好明显系准备不足咯。 啱， 系啊，唔系因为我嗰阵时候已经着住件羽绒噶啦，但系问题我顶唔顺。 我觉得你可能要再预备多啲御寒衣物过去咯，因为你始终咧你临近冬天咁嘅时间去咧，始终会有啲咁嘅突发天气咁成。 系估唔到佢落雨啊！ 算啦，有啲都系经一事长一次噶啦，不如 今日见到啲咩马都系精神嘅。 我知， 不过我估唔到我竟然上咗镜啫。 好得，咁呢啲 系啊，呢啲就系咁先啦。咁我哋阵间翻转头再同大家讲埋其他嘢啦。 好啊，拜拜。 拜拜。Bye. Hello， 大家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啊，跟住轮到我哋第二节啦。嗱，咁头先啦，我哋就讲完成人礼啲嘢啦。咁我哋又讲喺我哋上次嘅预告入边第二个 环节啦， 第二个环节啦。嗱，咁大家都知啦，咁啊 ，Labo 蛋啦，咁就喺1月6日啊，64号有一个舞台剧啦。咁就系《罗德岛战记：灰色魔女》。咁啊，担正做女主角啦。 唉，真系好。 系啦，咁嗱，我今次咧我就睇咗呢套舞台剧啦。 你仲要睇咗两次添？ 睇咗两次。 唔系，你讲睇。讲个过程先， 系咁有我哋嗰个故事啊， 系第二次故事， 系啦，咁故事咧就系讲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咁佢咧就系有个荧幕咧话俾你听个罗德岛嗰啲一啲故事发展同埋一啲流程啦，咁就系、是、一个一个远离一个大陆嘅小岛上面咧发生过一系列嘅物语。咁本身呢個小島咧，本身有一個邪神被邪神支配住嘅世界，後屘就有六位勇士咧，就解救咗呢個小島之後咧，跟住就喺解救完之後，跟住過咗30年之後，佢哋嘅發生嘅故事啦。咁男主角咧，本身就係一個傭兵嚟嘅，咁佢死鬼老豆咧，就係、是、一個王國嘅一名騎士嚟嘅。咁又發生咗某啲事咧，又俾人褫奪咗騎士資格。而另外佢同佢阿媽咧就流落咗呢個小島，相依為命。佢阿媽亦都後屘亦都冇幾耐就死鬼咗啦。咁而家佢就以自己一個人咧就成為一個傭兵。係喺故事入邊咧講述咧佢個劍術都有翻咁上下嘅，但係喺原著故事嚟講咧。佢个故事系众主个群之中系最弱嘅一个嚟嘅， 系最弱鸡， 系啊最弱鸡嘅。 我哋都有睇动画嘅，真系知道系好弱鸡。 系啊，咁佢个身边，咁佢有个老死嘅，咁就是一个神官嘅朋友。而另外咧喺佢嗰个，因为佢个故事一开始喺酒吧上面咧，咁啊就阿佣兵阿男主角咧。就因为知道森林附近有一班哥布林喺度集结啦，咁想要求同村民一起去讨伐佢哋嘅，但村民就唔制，咁后屘就同阿神官商量之后咧，咁神官就陪佢一起去，但系你要知道嘅事，因为一般呢啲咁嘅设定咧，神官咧后面喺后面唔打得嘅啫嘛，基本上得前面嗰个战士打嘅啫嘛， 但系战士又废废地喎， 战士废地，唔系最搞笑就系竟然连个神官都要打埋近身战嗰下先搞笑啊嘛。 哦，咁好多咁可能呢个设定有啲奇奇怪怪咯， 好多吐槽位噶呢、這个故事。 這个算啦。 不过咧，佢有个故事，佢个故事咧，佢穿中间穿插嗰啲舞台剧穿插啲歌曲咧，全部系用翻动画歌嚟噶、所以若果系饭嚟讲，佢应该会好开，应该好兴奋，应该会同佢 觉得 系啊。咁佢个一开始佢有五个女仔咁唱一首歌之后，跟住故事开始啦。我不断咁喺嗰个酒吧，跟住就打完哥布林之后咧，咁打完哥布林中间咧，男主角咧就俾哥布林咧中咗一剑，劈伤咗，跟住就因为剑入边有毒啦，咁啊跟住就嚟死下嘅时候咧，跟住另外一个叫做魔法师啦，同埋另外一个矮人咧又出嚟帮手啦，咁啊赶走咗嗰班哥布林，嗱咁跟住个故事咧就去到神官医治男主角嘅时候咧，因为神官个仲未有个 call 仲未到班啊，咁啊就本嚟就对于男主角个伤势咧系有啲担忧嘅，咁啊应该就睇嚟并唔乐观嘅情况之下咧，跟住个故事就转咗去男主角咧，跟住就喺个发梦入边咧见到同阿妈相遇，咁跟住阿妈又同佢讲咗一扎嘢之后，跟住唱完首歌。跟住阿媽就行開咗啦。不過阿媽咧唱歌幾好聽喎。 OK 喎。咁啊，跟住喺成班友咧，咁啊矮人啊、巫師啊同埋神官擔心嘅時候咧，跟住男主角就走出嚟啦，就話冇啊，因為矮人咁大聲，我瞓唔著，所以起咗身啦。咁你講真， 又係吐槽位， 又係吐槽位嚟嗰啲，因為咁講真，個醫生咁啲人醫生嚟做乜啫？係咪先？如果矮人喺上面隔離嘈咗幾聲，咪起身咯，係咪先？係啦。咁啊，跟住男主角知道自己個未成熟啦，咁啊就係諗住。希望神官、巫师、法师同埋鬼人同一齐去旅行咁啊，去拯救呢个罗德岛。嗱，咁问题又嚟啦。咁当时佢哋全部人都一口答应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个法师咧就系喺个村入边咧担任教师嘅。而另外个神官咧就系喺教会派嚟做修炼嘅。咁即系话你两个可以即时抌低啲工作唔理，就即刻跟佢去旅行，唔系啊嘛？ 系算啦，呢啲可能比较西方历史、西方嗰啲故事系咁噶啦。 系咪咁都系吐槽啫？咁 呢啲吐槽位嚟嘅，俾你破下槽啦！依家趁呢个时候 系啦。咁跟住咧，就喺佢哋行完之后咧，咁跟住另外就有一个盗贼咧，咁听到佢哋所讲嘅之后咧，跟住就走去跟佢哋一齐行啦。呢、這个咁啊叫伍德嘅呢个咁嘅贼仔咧，全程系嘴炮搞笑型嚟嘅啫。 啊，几盏鬼嘅 打嘴炮， 打嘴炮就好鬼搞笑， 真系吹水唔抹嘴， 系真系吹水嗰只嚟噶。咁佢唱歌嗰阵，唔系佢咧有啲位唱歌嘅时候咧，咁人哋嗰啲系咪有乜清唱咁揸唱嘅？佢咧攞把手刀出嚟，咁匕首出嚟咧当咪咁用噶，好鬼搞笑噶。 喂，呢个系搞笑剧嚟嘅，我真系觉得咦咁多搞笑位。 系啊，佢呢、這个唔系系佢系做得比较搞笑咯。 嗯， 但其他嗰啲都叫一只一本正经嘅，不过系有啲俾人吐槽咁解啫嘛。 系啊，都一本正经嘅俾人吐槽。 系啦、啊，咁跟住咧个故，跟住咧个荧幕咧一转，咁啊转咗就去三个恶翼上面啦。咁啊就系阿黑暗皇帝伍德同埋佢个黑骑士。同埋另外一個就係一個魔法師，佢哋王國嘅魔法師咁嘅故事係用喺嗰邊嚟嘅。跟住佢哋幾個咧就原來喺冇帶衛兵嘅情況之下咧，咁去咗就敵人個叫敵人嘅領地附近啦。咁啊諗住就喺嗰度觀摩緊一個城，觀摩緊城堡。跟住後屘隔離啲衛兵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毫無疑問，班衛兵就一定係俾人輪嘅啦，班雜兵係係啦。咁啊俾魔法師啊，俾火燒啊，俾電劈啊，仲有。黑骑士咧，黑骑士叫做阿苏拉，啊唔系叫阿苏拉， 好似 系啦，咁呢个黑骑士咧，由头挫到落尾，好有型呢、這个黑骑士真系， 哦，系啊，我以为挫过林峰嗰啲， 挫过林峰啊， 我 系 劲， 系啊，一行嗰时一劈，咁咪一手上摆件咧，一份就拣一件，几鬼有，呢个好玩啊， 我知道，但系摆搞掂晒之后，又会有个挫样俾你睇， 都唔知算唔算啦，嗰啲就擺個 pose 咯。 唉，咁啊真係錯。 係啦，咁另外個黑暗皇帝啦，咁另外班雜兵又出去對付皇帝咧，個皇帝又係三兩下手勢咧，又係清曬一班雜卒嗰只咧，又係迎到阿媽對面得嘅。 咁啊，嗰個魔法師， 魔法師都有表現咁啊，例如放電啊、放火嗰啲咧。跟住後屘 啦，唔係呢樣嘢，我想問一問。放电放火嗰阵时候，佢系俾声效你啊？ 声效同埋佢个投影嗰、那个咩嚟嘅？ 嗰啲灯光， 因为佢成个剧情，佢成个故事个舞台剧咧，有用过嗰啲投影嗰啲嘢嚟噶。咁跟住就喺假面集咗之后咧，跟住就故事嗰个标题啦，灰色魔女啊 ，Kala 走咗出嚟啦。咁啊 ，Kala 就好明呢、這个角色咧，印象好深刻。呢、這个做得好好呢、這个角色。那个叫做深谋远虑，佢啲咧咁神秘感咧，呢个做得好好，呢、這个演员。咁佢咧就喺召唤咗用陨石咧作一石，用啲陨石咧咁样撞落去嘅城堡入边咧攻陷咗个城堡。咁呢一幕我记得原著动画系冇嘅，呢一幕我记得原著动画系。咁攻陷咗城堡之后咧，咁跟住个剧情咧就回复去翻男主角身上面啦。咁男主一直到头先咧。阿拉伯打算未出场噶， 系 呢一幕先出场噶咋？咁喺个酒吧入边 咧，去咗四分一噶 啦。第一节已经去咗一半以上噶啦。 哇！ 跟拉伯打呢一节，阿拉伯出现之后咧，跟住就第一前半部就完噶啦。 哇！ 系啊。 咁其实佢出咗唔系好多场。 佢只系第佢主要嘅剧情喺第二部度咯。咁喺个酒吧入边啦，咁有几个吟游诗人啦，咁喺度唱歌表演啦，就系呢几个啦，咁系，好似系个组合嚟噶，本身系个 idol 组合嚟噶。咁阿希美，你而家见到又系呢五个，呢、 哦、 五个 member。 但唔紧要，呢啲后话。 咁呢五个 member 唱完歌跳完舞之后咧，咁跟住就系咁例牌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俾少少打赏啦。咁跟住个贼仔又出嚟搞事啦。咁就喺度无手无脚。咁有呢个成家上咧。咁跟住阿拉婆蛋主演演出嘅女主角咧，睇唔过眼啦，出手阻止佢啦。咁你知啦，一个贼同一个要争斗，咁又唔够打噶啦，系咪先？咁跟住就走去搵阿矮人求救，矮人咧就啱啱入个啤夫，咁一见到人求救之后咧，就以为因为本身矮人同埋已经本身大家喺故事设定入面咧，矮人同妖精系大家系 细仇嚟 噶嘛，咁即系咁大家问都冇问清楚，咁就同打起上嚟。咁但系一个啤啤夫嘅妖精。同埋一個喺正常狀態之下嘅啤啤夫嘅矮人正常狀態妖精，同埋一個 狀態妖精， 同埋一個賊仔，咁拉布蛋都仲係有啲都仲係有啲優勢嘅。 正常。 咁跟住後屘咧，拉布蛋一個唔覺意咧，咁俾個盜賊咁樣鉗住咗。呢、這個時候咧，我後面直頭上咧一刀一嘢劈落去，你冇人攬住拉布蛋，大佬想死啊！你真係。係啦，咁係咁嗰陣時咧，咁另外嗰幾個人遊詩人啦，咁叫醒咗男主角。咁男主角就解救咗呢個情况，咁但系问题，拉布蛋以为佢哋系同伴， 咁一锤兜锤往面一锤拖落去。 哦 ，OK。 咁啊，男主个女仔就女仔就，咁跟住后屘嗰几人任由诗人咁解释过之后咧，跟住先至冇事嘅。 就我任由诗人。 诶，诗人系嗰个任由诗人咁讲完之后咧，咁先发觉大家先至解分析前面嘅。嗯。个男仔因为俾阿拉伯顿一锤窝落去嗰时候，我都唔知系咪 M 嚟嘅。哇 ，Holy shit！ 哦， 咪上咗佢啦。咁啊，阿拉伯蛋就係搞笑嘅。咁啊，對於佢個咁率直嘅性格咧，又話對佢有好感。我心諗唔使啊， 咁咩嘅？ 唔係因為其實原著故事嚟講咧，其實好多人都唔滿意點解拉伯蛋唔係阿 Ido Little 咧，即係呢個演員角色咧，會中意個男主角噶嘛？係 啊， 係啊，跟大家都唔係好滿意嘅呢個係。 我知啊，動畫我都唔滿意。 係啊，因為動畫版係好女神㗎，呢個妖精。 明白。 係啦， 依家你唔女神咩？真人。 真女神。咁嗱。咁跟住后屘，大家和解咗之后啦，咁跟住后屘有个骑士走咗出嚟，酒吧冲入嚟酒吧咧，向其他人求救，身受重伤嘅骑士。咁后屘阿神官医好咗佢之后啦，咁就话原来阿公主殿下系俾灰俾阿魔女卡拉掳走咗，希望大家可以求救，咁希望大家可以帮手救援，然后就佢翻王国翻救兵。咁故事就咁后屘阿男主角等人应承咗佢之后啦，咁第一步就完啦。咁就中场休息。 OK， 咁中场休息完之后，咁一开始第二幕咧，又系唱完，又系唱一诶几个几个人唱完歌之后咧，即系跟住就直接去到一嚟嗰阵时咧，就系 应该系打斗场面噶咯。 未到。咁系一开始咧就去到一个个荧幕就写住咧Kai Nanai no Moni， 即系不归的森林。咁上面就话咧，咁阿杜卡就死都唔肯，又佢就话。因为北鬼的森林咧系入咗之后冇人翻出嚟啊嘛，咁所以咧，阿杜查死都唔肯入去。咁但系问题，若果要追嗰个魔女咧，穿过北鬼的森林系最快嘅最快嘅路线嚟嘅。咁但系问题，因为冇人接佢翻出嚟，所以大家由而家入去嘅时候咧，阿拉布等人出手啦。因为呢个森林咧系远古时代妖精落遗留落嚟嘅，嗰、那个叫叫做结界嘅嘢啦，又唔俾人穿入森林啊嘛。咁阿拉布等咧出一唱完首歌咧。咁啊，跟住个用灯光效果之后咧，咁啊个森林就开咗个门啦。咁啊，跟住就阿拉伯打去穿过个森林。咁其实你留意到咧呢度入边咧，阿伯打 HKT 嚟讲咧，唱功都已经系一定嘅水准噶啦。但系同其他人比咧，仲系争少少。 我觉得始终都唔够嗰啲舞台剧嗰啲，因为你舞台剧嗰班应该系唱开歌嗰啲，唱开舞台剧嗰啲人嚟嘅，所以咧佢哋嘅声量啊，或者 control 嗰个音量啊，其实都有一定 skill 喺度。 嗰个卡赞嗰个叫卡赞嘅角色咧，即系男主角阿妈嘅角色咧，嗰个唱得都唔错。我谂嗰个应该都练咗好耐噶啦。 系啊， 咁啊，拉布等都仲争少少啦。 得唔紧要啦，呢啲你讲翻个剧情先。 咁啊，穿过森林之后咧，咁啊，跟住就去到嗰个公主个位置啊。咁啊，公主一轮嘴炮咧，叫嗰班士兵放佢啦。咁嗰班士兵就唔系人嚟嘅，系一啲骷髅兵嚟嘅啫。咁啊，用咗个投影画面咧，咁有咗一扎扎骷髅兵嗰扎。跟住咧就兵分两路，咁啊一班就负责引开嗰班骷髅兵，另外就分三个人走去救咗救公主。咁啊，拉伯蛋啦，即系妖精啦、矮人啦、法师啦，三个就引开班骷髅兵。然后跟住男主角啦、神官同埋个贼啦，咁啊即系救公主。神官同埋男主角咧就对付啲剩低嘅骷髅兵。个贼咧就跟住开锁噶啦。 系 啦，咁啊，跟住搞掂咗之后咧，跟住救咗公主之后咧，因为嗱喺原著故事嚟讲咧，咁啊，公主系后嚟同阿神官定咗婚嘅，咁但系问题咧，因为跟住嘅时间关系咧，咁啊，公主一嘢咧入一嘢扑咗落去阿神官度， 咁快， 系咁快，一见钟情嗰只啦， 我得啦， 因为可能系靓仔嘅关系啦，个神官， 咁系靓仔啲， 系啊。咁啊，跟住就喺呢个时间咧，咁啊魔女卡娜亦都有出嚟现身，咁啊追击男主角嚟。本嚟喺男主角就嚟死嘅时候咧，跟住皇帝啦，神圣皇帝出嚟啦，咁啊连埋头先个骑士咧，咁啊出嚟，咁啊救咗佢哋，咁啊逼走咗阿卡娜。咁逼走咗卡娜之后咧，跟住就喺就话皇帝就话系要告伤佢哋，咁跟住就问佢想要乜嘢，咁啊男主角就喺度讲嗰个关于佢爸爸嘅事啦。咁原来因为舞台剧个设定就系咧，原来佢阿爸咧当年点解之所以违抗命令咧，系因为要保护村民，一个人对抗一大扎山贼，咁就自己战死咗，咁但系问题就喺佢哋故事就话咧，因为佢违抗命令，所以佢就系嗰个叫做要褫夺佢骑士资格，咁但系问题骑士团之间咧都知道呢件事咧，都非常都尊敬佢嘅，咁呢个情况时间我又吐槽位又嚟啦， 喂，大佬，你既然都话，你既然都喺度话佢系一个骑士，系咁喺度最崇高骑士精神嘅人，咁我真系嗰句，唔系，虽然佢违抗命令，一旦问题呢件事，你都可以诶、做一定情况，一定情况就有人停计噶嘛，系咪先？咁、你问题你一个都唔讲，你就黐人哋骑士之架，你讲咗一句你。跟住下面，唔係問題，維羅自己巴一就好尊敬佢，出邊同人講佢就話對佢，因為你違抗命令，所以你要炒。咁、成件事好唔好矛盾？係 算啦，係矛盾噶啦，本身就個你由始至終個故事都係要由低就打起噶嘛，所有啲 RPG game 都係。 唔係，不過如果你睇翻嗰個佢個故事設定嚟講咧，其實又唔佢咁樣做又唔係話乜嘢嘅，不過就遲啲有機會再講啦。咁跟住再直落啦，咁翻到去嗰個宮廷入邊咧。竟然开 party， 我心谂吓，你可以开 party？ 哇，咁过瘾，无啦啦开 party， 又系吐槽啦。因为嗱，你讲真嗰句，你啱啱卡，你好明显，你系成班友都知道卡拉系个魔法师嚟噶嘛。咁佢出得嚟老咗呢个咧，咁你正常嚟讲，你应该都预咗佢会有机会嚟打你哋噶啦。咁你呢个时间你梗系做定准备噶啦，仲喺身边开 party？ 系 咯。哇，我真系谂吓，你班一会真系太过放松啊！跟住就喺故事 松得滞， 系啦。跟住故事就直落啦，跟住就系、公主好明显黐住神官噶啦，唔走噶啦。咁跟住咪俾阿魔法师同埋矮人咁啊串咯，喺度笑咯，系啦。咁跟住咧，后屘又系头先嗰五个人游诗人啦。咁出嚟做完表演之后咧，跟住咧就系、加冕仪式啦。咁原来咧皇帝咧就将阿男主角咧封为王国骑士之一。咁个王国骑士亦都系成为骑士之后咧，亦都尽显窝囊一面啦。下下嘅时候咧扑亲喎，竟然。冇嘢棘佢扑亲，自己扑亲啊！要拉蒲蛋扶起佢，你话你新闻，你话你废到 真系废到冇啦。 咁跟住后屘，跟住个故事再落啦。咁讲完男主角讲完咁，然之后咧，跟住个故事影落佢矮人同埋阿魔法师上面。因为由头先见到阿魔女嘅时候咧，个矮人嘅情况有啲唔妥噶。咁原来矮人咧出嚟旅行嘅目的咧，就系搵嗰个叫搵一个女仔叫做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Elia， 可唔可以叫 Elia？ 好似叫 系 Elia 个女仔。咁问题 Elia 个女仔咧，原来系咁啊！原来佢以前咧遇到个事故之后咧，矮人系几乎死亡噶。咁但系系一个Elia 个妈咧，因为救佢嘅关系咧，因为 Elia 失咗踪，咁所以佢要出嚟咧要搵翻个女仔。咁原来倾嘅咁倾咗之后，发觉咧嗰个女仔嗰个叫 Kara 嘅啫，就可能系 Elia。咁啊，跟住就講完之後，跟住個畫面咧， 即係嗰個灰色魔女， 係啦， 係啦。因為我哋睇開動畫咧，知道呢個劇集應該係矮人想揾個劇集， 係啦，就嗰個嚟噶。咁跟住個故事咧又另咗喺另外一邊咧，咁啊講下騎士同埋阿拉伯丹個劇情啦。跟住咧就講下講嗰下嗰時候咧，竟然阿拉伯丹叫阿騎士錫我心裏，你就咪想死啊？你係咪？ 算啦， 不過借位借位嘅啫，借位 呢啲係要借我噶啦。 係啦，咁借完位之後咧，咁跟住又講翻咧宴會嘅時候咧，跟住突然之間就話啦，嗱黑暗皇帝貝魯特咧已經帶大軍嚟到過嚟呢邊啦，咁過到嚟，咁跟住就喺咁啊，跟住皇帝就知道成件事之后，咁啊备战啦。咁啊，跟住就叫男主角去揾一个大贤者。咁啊，问佢攞件法宝。咁啊，用嚟对付边个嘅？用嚟对付魔女卡拉嘅。咁去到嗰个大贤者府邸之后咧，咁男主角佢哋知道咧，原来卡拉咧系本身呢个人系本唔存在嘅。佢只不过系以前死咗噶啦，不过意识要其中一个头盔上面。而另外卡拉亦都以前系对抗魔神嘅其中一个英雄之一嚟噶，不过佢个意识就系因为你罗德岛唔可以出现统一或者系个状态，一定要维持住四分五裂嘅状态，先至叫稳定。咁所以佢就策划咗成件一场战争。咁后屘亦都系男主角得到咗 嗰件法宝啦， 一件法宝系用嚟对抗卡拉法宝之后咧，咁跟住就赶翻去皇城，同我班人就做最终决同黑暗皇帝做最终决战。咁当中咧就出现魔法师嘅对决啦。咁因为魔法对家嘅魔法师同埋我哋自己嘅魔法师咧，咁男主角身边嘅呢个魔法师就唔够打嘅。跟住佢因为得矮人嘅帮助，就喺度打赢咗对方魔法师。咁而另外超卓骑士咧，黑骑士同埋皇帝身边咧有另外一个骑士咧咁开战。好明显就系王国其实完全唔系对手嚟噶，跟住喺后屘皇帝出嚟咧，又几下就搞掂咗黑骑士啦，跟住轮到皇帝之间对决，咁黑暗皇帝胜利，咁但系问题喺皇帝胜利之后，突然之间唔知边度嚟放一支冷箭，插死咗黑暗皇帝， 跟住故事咧就去到去到嗰个位置咧，就再转咗另外一幕。 嗯， 咁就系直接啊男主角咧就去揾咗啊卡拉呢个魔女算账。 系。 咁啊，因为就算有嗰啲权杖关系咧，都冇办法对付到卡拉。 嗯、 因为后屘连啲权杖都毁埋添，咁打得下嗰阵时，后屘矮人个出手，咁就系、是、令到卡纳要稍微恢复神智，不过最后亦都解除咗，掹咗佢头饰，不过问题矮人都死咗，系、啦，咁至于个导手入边咧，个导手开始之前已经走个路啦，佢话呢场战争我唔想参加，我唔想死，咁、但系问题咧，唔知点解咧喺矮人死咗之后，佢又走翻出嚟。系啦，咁跟住佢喺谂住就大家谂住毁咗头饰嘅时候咧，咁咪谂住杜手毁咗头饰嘅时候，点知俾个头饰控制咗，咁啊跟住走咗啦，咁跟住咧佢哋男主角兵分几路，咁神官就翻去王国帮公主复兴国家，法师咧就安葬翻男主角同埋拉布蛋咧，咁就去追咗个追呢个 追个头仔， 系啦，咁而另外魔法师咧就翻去安葬个矮人同埋同一个叫卡。个卡拉附身个女仔咧，咁讲到成件事，咁成个故事就完咗啦。 OK， OK， 咁咧，呢个应该系我冇记错系罗德岛战舰小说版第一集嗰个。 系啊，即系啱啱正 exactly 喺《灰之魔女》嗰 part 嚟噶嘛。 剧情咯， 个剧情就应该就完咗啦呢 part。 系啦， 咁跟住落嚟， 就系一啲关于佢哋嗰个感言啊，或者剩嗰啲啦。成个故事嚟讲咧，其实 OK 嘅，唔错，几好睇嘅。不过问题有啲地方就经唔起考验咯，系叫做俾人吐槽咯。不过原来我睇，咪头先你咪睇翻男主角老豆点解俾人炒嗰度嘅？因为原来睇翻佢哋信仰嘅神，睇翻个故事设定咧，佢哋信仰嘅神士咧系嗰追求秩序同埋规律个神士嚟噶。所以啊，嗰度啲违反命令，佢如果你炒咗佢嘅话咧，咁其实喺道理上系讲得通噶。但系问题人情上讲唔通嘅，只不过系。 我哋系。 系啦，咁成个故事嚟讲嘅话，我就觉得你唔带个脑入去睇咧。是很好看的、如果你带个脑入去看的你会觉得很辛苦咯、因为整件事是有些地方真的经不起考验的、不过呢、我看第二场呢、那个舞台的时候呢我的 是啊你说回你为什么会去看第二场 呢其实本来呢、我第二场看完第一场之后呢第二场呢其实我本来是、 你原本是没想去看的 没想去看的、不过问题是去完台场之后没有事做我索性看第一场啦、呢我发觉呢原来呢HKT 有几位 member 咧，亦都走咗去睇舞台剧。 O K， 系啦，仲要坐喺后面添， 坐后面啊， 哇正 正啊，系啊，因为我初头唔知嘅，咁因为佢有一幕咧，咁系两军对阵嘅时候咧，咁喺观众嗰啲黑暗皇帝佢哋咧就喺Beluda 咧喺观众席嗰边咁样行过去噶嘛，咁我一望后面，咦 ，Yuta 其中有香，跟住再望佢，咦，秋吉优花，富家明嘅香，夏野由贵同埋直木南央，咦， 哇，好齐啊！ 好齐人咯、我心谂哇，咁啊嚟真系叫 lucky 赚到，咁啊真系叫 我。如果你根据你依扎人嘅 list 嚟讲，你应该系 K 4嗰啲成员。 系得啊，秋吉唔系。 系秋吉唔系咯。 系啦，咁系跟喺舞台剧完咗之后，佢哋都走咗去后台 探。后台合照啦，同阿粒坦。 系啊，咁成个故事我觉得系可以嘅，咁但系问题就真系唔好带个脑去睇咯。不过问题消磨时间一个唔错嘅选择。 OK， 好啦。 咁啊，另外我哋就讲埋最后一单新闻先啦。咁啊，就系我标题我都觉得都 你标题写咗嗰个咩啊嘛？ 系啦，咁啊，挖吉赞咁啊，职业啦。咁啊，喺1月12号咁啊，职业公演啦。咁啊，我之前系咪曾经提及过喺一开始系咪话1月19号一握手会，我咪有啲突然之间冇晒杯嘅。 系啊， 咪就系因为收到粒挖吉赞职业发表咯，唔系。即系挖吉赞咧，我即系点？我咁样讲啦，我唔知道有冇串得滞啊！我 HKT 嘅初恋嚟噶，我咁多个 member， 即系我连边一个系 Love， 我连边一个系 Hello P， 我连边一个系 Sakura， 我都仲未分到嘅时候咧，我第一个记得嘅就系挖吉赞。唔系有啲嘢系要，因为如果记得挖吉赞系有个某程度上咧系拜阿池昌姐所致嘅。因为嗰时咧，因为佢第一次出 AKB 我嘅时候咧。咁嗰陣時我冇記錯，就係街本裕子、玉瑤同埋蛙家賊，佢哋三個係出 AKB 噶嘛。咁因為講下蛙家賊，阿爸都係網球選手嚟噶嘛，棒球選手嚟噶嘛。 棒球。 所以咧就飛機頭攞佢哋兩個做對比。點知咧蛙家賊阿爸完勝昌姐嘅老豆，所以嗰下我覺得好有印象嘅。咁嗰陣時開始記得佢。咁嗰陣時因為 HKT 暫時唯一識嘅 member 嗰陣時，咁所以我好多嘢我都係跟阿蛙家賊先睇嘅。系啊， 咁阿屈吉盏讲真，因为佢话喺升读嘅大学东京，唔系佢升读东京大学， 佢要升读东京大学，佢要去 东京嘅一间大学， 系一间大学， 佢唔系东京大学，所以佢就 某间大学咯， 系啦，咁所以佢就决定咗要毕业啦。 嗯， 系啊，所以你讲过，若果系阿萨古拉嗰啲咁嘅角色嘅话，肯定叫佢移植添啦，我肯定认为。 哦，系， 系啊，咁 顺势移植咯。 唉，可惜啦。 算啦，因为我估屈吉盏都系可能因为屋企原因，所以佢都系谂住以升学诶学业为重啦。所以不过我见到由佢曾经有我唔知喺边度收翻嚟消息咧，佢话唔排除会翻去，但系唔知翻去娱乐圈啦，定系翻去 team。 唔系，因为阿屈吉盏咧，佢其实就系喺佢本身个目标系做体育主播嘅。 嗯。 咁问题佢就希望喺日后毕业之后咧。向呢个目标前进，咁、希望日后可以喺呢个礼拜同大家见面， 系啦， 系啊， 可能到时做，可能见到到时喺嗰啲电视节目见到佢做 体 育节目咯，即系见到佢可能做同啲访问棒球选手啊或者运动选手见面咯， 不断都有噶啦，嗰啲同阿咩你要知道银英， 唔系佢自己系咯，佢银英soft band 噶嘛， 系啊， 嗰啲发嗰个圣女女神嚟噶嘛， 系啊， 因为我最佢有印象就系呢拍咯，佢即系逢亲有佢做访问嗰时候都会赢噶嘛， 银英系输过一次， 系啊， 嗰次系对北海道火腿斗士队，我记得好清楚噶，嗰队佢唯一输过一次嘅啫， 系唯一输过一次，不过可能之后就可能冇乜机会再见到佢啦，喺可能升读大学，我都觉得喺升读大学系应该专心去读嘅，即系希望快佢做完读完大学可以做啲出翻嚟做咯，做佢希望佢个梦想达成。 诶，真系讲咗嗰句，真系见血噶！我哋嗰一日都见到，我就刻意喊咗出嚟啦。 系啊，算啦，呢啲慢慢再调节下，调剂下先啦。 系啦，咁阿屈吉盏最后嗰、那个握手会好似二月啦，咁一个月之后咁佢就冇噶啦， 冇噶啦， 系啦， 都唔系冇嘅，即系暂时见唔到佢啫。 希望日后见到佢啦， 希望喺幕前度再见到佢咯。 卒康抽唔到啊，我哋都抌心口啊，唉。 咩啊？卒卒 即系演唱会啊，唔系职业公演啊？ 哦，职业公演你抽唔到啫， 抌心口啊！ 诶，呢啲好难抽噶，唔用八百券点会中 咧？唉。咁好啦，咁今集到咁上下啦，咁啊埋尾送一首屈吉盏 Heart Center 嘅歌啦，咁啊变色龙的女高中生， 好啦， 好啦，拜 拜，拜 拜。喂，系我觉得今次之后，我哋应该过年后之后先同大家见面咯， 可能啦，睇下点先， 系咯，好啦，咁啊，拜拜， 拜拜。